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 你麻将在那儿呢， 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 FM 98.2 AM 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王哥啊。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制片人斯坦。斯坦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斯坦。 有一阵没来了吧？ 对， 来过我们新直播间吗？ 来过两次，可能没赶上咱们这组搭档。 对，反正我是好久没见了啊， 是吧？师哥师妹的。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青年演员孟姿彤。姿彤你好。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姿彤。主任你好。 啊，大家好，大家好。 小妹儿来了， 哎，他是的，真的比你小，好像。 有可能吧。 好，咱们节目之后呢，咱们论一论啊，大家不要觉得自卑或怎么怎么样啊。今天这路上比较堵啊，但刚才是担惊受怕啊。那大家堵在路上的朋友呢，无妨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开心一下。一会儿呢， 保证不会让您心里更堵的慌。 对，尤其呢，我们今天的唯独剧本的环节呢，是唯独的我爱我家这个环节，给大家乐呵一下，咱们在路上缓解一些拥堵的心情啊。 对， 好，上半时段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是第一部《 亲爱的王子大人》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4612万。《亲爱的王子大人》是由于中中执导，谢家健、张雨曦、赵奕欢、陈子游、杨奇玉、杜岩主演的都市爱情偶像剧。该剧讲述了平凡少女孙小桃意外卷入了影帝江浩的死亡事件，并在查找真相的过程当中，逐渐和傲娇的王子大人互相吸引的故事。故事开始于迷妹孙小桃精心策划的一场完美的冲绳演唱会之旅，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偶像周奕然，并亲口对他说出自己啊完成了当初的约定。直到演唱会门票被意外邂逅的王子并江浩撕成了碎片，一声炸雷，两人的命运从此联系在了一起。 嗯， 好，我们介绍的第二部啊，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叫《白夜追凶》啊。为什么说这个名字比较熟悉呢？首先介绍一下啊，它的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达到了1435万。为什么熟悉呢？因为这两天这个就是敦刻尔克现在正在热映， 是 导演诺兰曾经有一部电影就是《白夜追凶》，是阿尔帕西诺和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 哇，两个影帝。 指的是在阿拉斯加是一个就是极昼时期的一个案子，当时极昼嘛，它就是24小时处于一个。 白夜， 所以说这两个名字虽然重复了，但是我们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由王伟执导的中国首部硬汉派悬疑罪的案剧啊，这个罪案剧， 对， 由潘粤明、王陇正、梁元、吕小林啊、尹淑仪领衔主演啊，阵容还是不错的。讲述了刑侦支队的队长关宏峰为了洗脱弟弟的杀人罪名，一路破获多起案件的这么一个故事。故事一开始呢，一场灭门惨案让原本比较逍遥浪荡的关宏宇呢，成了在逃的这个通缉嫌犯啊。身为刑侦支队队长的双胞胎哥哥关宏峰是要查出真相，但是出于亲属回避的原则，警队禁止他参与这个调查工作，于是他义愤辞职啊。这个是整个讲了一个性格迥异的兄弟二人在警队中是马脚不断，背负着随时被各路人马发现的危险，一路侦破各种大案要案，目的只是为了还以清白这么一个故事。 没错哈，这个白夜和刚才我们说的白夜追凶的白夜逻辑和理解不太一样， 对， 看过的朋友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啊。 他们主要是白天和黑夜分饰角色、 是的啊。为大家推荐第三部网剧叫做大王不容易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883万。该剧以西周初年作为故事的时间背景，主要讲述的是刁蛮的俏厨娘达喜在进宫之后居然阴差阳错和大王姬满灵魂互换，由此引发的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有趣故事。而女主角达喜的火爆脾气和花痴本性一路端倪，一出场就和男人大打出手，选秀进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博大王欢心，而是要追求心仪的侍卫。至于理由嘛，听上去也是名正言顺啊。他觉得男人骨子里有出轨潜质，怎么选几率都是50%，还不如找个帅的、能有如此前卫的思想意识啊，可见女主绝对不是那种庸脂俗粉的市井之辈啊、 网上段子经常看到这句啊，反正都是一样，还不如找个帅的自己看着开心一点呢啊。好，我们再来推荐一下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鸳鸯结》啊，这部片子的它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183万。说是千霞郡主啊，年方20，貌美如花，时常呢出巡救济，深受百姓的爱戴，但是屡拒求亲，待字闺中，大家纷纷猜测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才迟迟不成婚啊？却不料，其实他早有意中人了，王府的护卫总管聂俊。二人苦于这个身份悬殊，无法在一起，只能以这种方式默默相守啊。但是自古红颜多薄命，上天不但不垂怜他们，还让这个郡主染上了吸血怪病，面目都开始腐烂了，意识也涣散啊。这个忠心的侍卫是不离不弃，一心想救治好他。听一个神秘人说呀，治疗怪病的偏方，神秘，他非常非常神秘的一个偏方，他很震惊，为了救公主却不得不去尝试这个比较罪恶的偏方。那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隐情，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解救公主，谜团重重之中，二人生死相许的感情虐恋呀、 为大家推荐第二部网大叫做美人套啊，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31万。故事讲述的是在豫鄂陕三省交界之处十万大山之中隐藏一处神秘的套路山庄，堪称是骗术界的军校啊。他们16年啊，这个就做了这个下半年计划，就针对这个拆二代啊，展开清洗运动，目标是首选了某省城中村的居民啊，林聪是拿着拆迁巨款向穆小蕊求爱，却被拒绝，理由是这林聪啊，他看起来就像纨绔子弟。林聪在2次被套路，被骗走了卡里所有的钱和他豪车，在这之中呢，结识了国际刑警费洛迪，但是这人呢不太正常哈、两人还没缓过神来就被套路山庄的人抓走了。林聪为了向小蕊证明自己答应在套路山庄学习各种套路，学习之中发现这个庄主啊和国际诈骗集团有不当合作，混战当中林聪抢走了他们在谈判当中的 U 盘。这林聪拿着 U 盘联合妖门门主把小瑞给救出来，而把这个庄主啊送进了监狱。阴差阳错，那国际刑警和林聪就成为了河南人心目当中的超级英雄。 超级啊，套路山庄都是套路。那我们再看看第三部《死亡船》，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31万，可以说是个悬 悬疑动作电影啊，由陈国执导啊，苏世廷、邱健、薛梦月、王涛、叶静联合主演，讲述了这个渔船的雇主老阎王利用这个玩文字游戏的伎俩呢，哄骗了一伙渔民出海为自己捕鱼。结果出海几天之后，大家的这个伙食啊是一天不如一天，老阎王自己呢顿顿酒肉不断，大家气坏了，找他理论。结果呢，带头闹事的大柱被残忍杀害了。接下来又引发了一连串的血腥杀戮，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渔民们开始了夺船大战死亡船。好，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个网剧和网大之后呢，简单说一下我们下半时段的这个唯独剧本环节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背景呢，是在第八集啊，这个说我们这家里这个小保姆小张爱上了这个卖油条的这个小刘， 哎， 两个人交往一段之后呢，发现这个小刘啊已经有妻有子了，最后不得不痛苦的选择了分开。 哎， 这个卖油条的小刘是由郭冬临啊当时出演的， 被骗了感情 啊。当时这个可以说这个我爱我家集合了众多大腕友情客串啊。对，郭冬临今天这个小刘也是中间出了一小段，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角色怎么分配一下。那咱们稍事休息啊，还是给大家推荐一首《大圣归来》的一个主题歌，这个是以前的那个动画片《大圣归来》啊，是从前的我，非常好听。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他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已深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制片人斯坦。斯坦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斯坦，今天有点感冒，嗓音不好听，等一下念稿子的时候让自己骚起来， 但依然很帅、 啊、哎呀没关系，一会儿你那个曲子你只要浪起来，没有嗓子没有关系的、哎、好，再来介绍一下青年演员孟姿彤。姿彤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孟姿彤、 嗯、哎呀，一会儿让咱们让姿彤试试这个和平、哎、 试试 咱们这个大景、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你说戏 啊，这个戏比较简单啊，其实就是这个第八集啊，这个小保姆谈恋爱了，但是小张一谈恋爱啊，整个人变都不一样了，平常说话呢也是，哎呀，衷心希望各位能喜欢，你还满意吗？等等，大家觉得老不适应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这小张怎么这样呢？ 结果哎，也说出来了，原来是谈恋爱了。结果谈恋爱这个对象呢，哎呀，所遇非人啊，就是门口卖油条的。结果这个油条啊，在他谈恋爱期间呢，两个人在如胶似漆的时候呢，这个傅老先生家的，哎，这何明家的这个油条呢，是一个油条半斤重。哎看着熟人了吗？我给你炸个大个的啊！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小刘啊，这有妻有子，只能选择分手。分手之后呢，这油条就变成筷子那么粗细的了。哎呦，这个可是见人下菜碟啊！这个两个人好的时候，咱们怎么一些啊付出啊都没有关系；不好的时候，扭头就翻脸，太不像话了。 是的 啊，郭冬临出演的。 嗯， 那好，我们先听一段原声吧。我们找了一段就是这段台词的一个原声，我们先听一下当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一起来听一听。 嚯，显而今这油条够个儿了。 衷心希望各位能喜欢。 最近这小张说话怎么酸不溜丢的？ 打扮得越来越花里胡哨了。这雪花膏比从前抹的刺鼻多了。 大家这个提醒很有必要。 是不是最近我对小张的思想教育有些放松啊？ 爸，也不能都怨您，弄不好啊都是看那个台湾新加坡那电视剧看多了闹的。 我看啊都是那本汪国真抒情诗选读出来的毛病、 也没准背不住是动了当演员的念头，就跟那编辑部故事里那小保姆似的。 我说你们都想到哪儿去了，还是一帮成年人的，连这都看不出来。小张阿姨谈恋爱了。 不是吧， 虽然小张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啊，可是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啊，这个和平啊、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没有及时发现苗头啊，等事故出了再去弥补啊，那就会造成损失嘛。这个我们老干部在一起学习，经常议论一个题目，小保姆从自己的儿子搞到一起去了，怎么办吧？ 麻烦得很嘞。 嗯， 哎，不是我，像毛 主席保证不是我，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 那更说不清楚了。这 好了好了，总而言之啊，不管是谁啊，这种事情出现在小张的身上啊，总会牵扯经历嘛， 嗯， 啊，总会影响到他的本职工作嘛。 哎，等会儿等会儿，咱先把这事儿闹清楚了啊，到底是谁？我可不愿背这黑锅。小张，小张，过过。 月朦胧，鸟朦胧，咱是不是歇一下这双疲惫的双腿？可把我累死了。亲爱的，大姐，你贵姓啊？ 我免贵姓张，我叫张凤姑。 凤姑， 天天来你的油条，还没有问过师傅你贵姓啊？ 哎呀，我免贵，我姓刘，我叫刘建军。凤姑，姑，我的姑啊！我亲爱的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 就这样一段，我的鼓啊， 我的鼓，我怎么那么别扭呢？ 你以为你是杨过呢？还鼓鼓鼓， 我的鼓啊！ 啊，这郭冬临当时这个大壮块 啊，来这个卖油条的这个小刘啊，这个小张在里面那种羞涩的那种感觉挺棒的， 情窦初开嘛。 啊，咱分一分，我觉得你像咱们这个斯坦这么大块，不给他郭冬临。啊，这心 你块儿小啊， 我相对小一点，比你九十多。 你太谦虚了。 然后这个咱们来这个，我就志新，哎， 可以 瘦瘦的，哎， 对， 背黑锅的志新， 哎，浪浪当当的。 郎天老师是吧？ 哎，对对对，一天不务正业，在家游手好闲的啊。 那适合我。 斯坦是适合你， 适合我。 我们斯坦年轻有为，很努力工作的，怎么能适合你呢？不适合也适合，今天就是你了。 好，没问题。 咱们说了，这个和平交给我们啊，小妹来一下，看看咱们能不能来出这大姐范儿。 嗯， 那剩下这个圆圆和这个小张， 好的好的， 这个王哥来处理一下。 我来挑战一下情窦初开 啊！好好好啊！这个傅老先生和小刘呢，那两个人他那个台词也没有冲突，我来一下。那咱们还是321，就从这个志新发现这个大油条，咱就开始，好吧？ 嗯，好嘞。 咱们第一分啊，按照正常的我爱我家这个调调，我们来一遍。 好嘞。 好。 准备。321，走。 嚯，馅儿心这油条可真够个儿的。 衷心希望各位能喜欢。 这小张，最近说话怎么都酸不溜丢的？ 打完的也是越来越花里胡哨。那雪花膏子也比过去抹的那刺边多了都。 大家的提醒很有必要，那是不是对他最近一个时期的思想教育有些放松啊？ 爸，也不能都怨您，这弄不好啊，都是看到新加坡、台湾电视剧看多了闹的。 也没准备不是动了当演员的念头，就跟那编辑部故事里那小保姆似的。 哎，我说你们都猜哪儿去了？还一帮成年人呢，这都看不出来。小张阿姨谈恋爱了 啊？什么？ 那虽然小张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那可是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啊？我怎么不知道呢？来，和平，和平啊！我可要批评你了，你没有及时发现苗头。等事故出了再去弥补，那就会造成损失嘛。这个我们老干部在一起学习啊，经常议论一个题目，小保姆同自己的儿子搞到一起去了，怎么办嘛？麻烦得很嘞。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朝向了志新。来，志新。 哎，不是我啊，我可向毛主席保证不是我。 好，好了好了，总而言之啊，那不管是谁，这种事情出现在小张的身上呢，总会牵扯精力嘛，总会影响到他的本职工作嘛。 等会儿等会儿，咱先把这事儿闹清楚了啊，到底是谁，我可不愿背这黑锅。小张，过来。 请问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行，别闹这个啊，我跟你说，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你也甭想抵赖。说，想你谈恋爱的那个是谁啊？ 你们都晓得嘞。 没错，你就是那个态度好了啊，只许坦白交代，不许栽赃陷害。 他就是要说起来也不是别人。 谁呀？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早点的油条越来越大了？ 嗯， 当晚擦黑，街心公园路灯下一条长椅，保姆小张和炸油条的小刘并肩走来，前后相距两米。 我说， 干啥子嘛？ 你看，月梦露，尿梦露，咱是不是歇一下这疲惫的双腿呀？哎呀，累死了。我说，亲爱的大姐，你贵姓啊？ 我免贵姓张，我叫张凤姑。 凤姑， 天天买你的油条，还没有问过师傅你贵姓啊？ 那我啊，我免贵姓刘，我叫刘建群。凤姑，凤姑，我的姑，我亲爱的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我自从见到你以后啊，我的这个生活，我的这个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要你的那个身影从那个胡同口噌一出现，我的这个心里头啊，就像那个幼国一样，咕噜噜咕噜噜，热血沸腾。我跟你说吧，咱们两个呀，是同样的理想，同样的心，同是天涯沦落人。天下能有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应呢？我说了这半天，你倒说话啊。 我是在用不在乎隐藏我的真心。 哎呀，我这就想抓起你的双手，让你这就跟我走。 莫慌了，谁知道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呀？ 你连我都不相信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用此情换此生了。 真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 几天之后，全家一起吃早餐。 嚯，今儿这两根油条还没吃完呢。 嘿，这半斤一根闹着玩呢。哎，小张，我们这儿正夸你这位小刘呢。嘿，实诚好青年，咱部队教育出来的跟那帮奸商他就是不一样。照这样下去，买一根油条就够全家人吃一天的了。 小张突然扑到桌上失声痛哭。 怎么了？这是有什么委屈跟大姐说呀？你怎么了？ 是不是跟小刘闹别扭了？ 小刘欺负你了？ 你们家不同意这事儿吧？ 不是，都不是，是他的油条摊上新添了一个卖馄饨的。 哟，那可坏了。那怕什么呀？甭说他买馄饨，他卖饺子咱也不怕他呀。大姐给钱，咱把馄饨都买回来。 来， 这谁喜欢吃他的鬼馄饨？那个包馄饨的是个老太婆。 哦，怪不得老太太呀。小刘他妈来了，还没过门你们就婆媳不和是不是啊？ 我原来也以为是他妈，也就没往心里去，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他老婆。 啊，这小刘他结婚了呀？他 听说他们家小三都能下地十麦穗了。 嘿，这小子表面忠厚朴实，原来是人面兽心啊。这不等于引诱欺骗了我的亲妹子一样吗？多火是吧？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啊。嫂子，这么着 啊， 我先去把这小子暴揍一顿，然后给你送花去。 哎呀哥，你可别去。 怎么着，你还舍不得他呀？ 我是舍不得你，他原来是侦察兵，会扑扑拳、空手道、擒拿散打，打你这样的一次八个。 嗯，那我去找工商，找市容，找街道，先没收执照，砸了他的摊子再说呢。你的营业范围是炸油条，不是搞对象违章经营啊。你信不信我让你连锅带人连面带油一起滚蛋？嘿，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一个炸油条了。 别，你可千万别。他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能创出今天这样一番事业也不容易。听说他老婆又刚刚给他添了一个小女娃，家里还欠着1000多块钱的罚款呢。这事儿他都怪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夜里小张在床上哭，圆圆发现了没说话。几天之后早餐桌上， 嗯，所以呢现在总算是彻底断了。 这就对喽，到底是在我们家受的教育嘛，在端正社会风气方面也该做出表率。那小张这两天情绪怎么样啊？ 还算稳定吧。 夜里经常偷偷哭。 嗯，要注意不要出现反复嘛。 嗯，所以我现在呢尽量避免不让他们见面， 今儿早上早点我让志新去买的。 志新呢，那个小刘问起过没有什么小张的情况什么的呀？ 那倒没有，就是这油条啊，一看跟筷子一样了都。 我觉得咱们演的时候啊，深刻能突出一点来、 啊、 当年我爱我家这些人真的很棒。 是的， 这些词太真挺难的， 真的挺碎的，它就是完全就是你的那种平时的 需要它这个很生活化， 对，口语化， 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挺是一个考验的。 没错， 就类似的这样的这个就是台词量比较好比较大而且台词比较好的这样的剧呢，我们每次读的时候也是心惊胆战。 嗯， 那咱们换一份，明显感觉啊大家有点儿在读这样的题材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跟它的区别还是有距离感的。 嗯， 那这样来一个什么样的呢，咱们找找自己的，别找自己平常状态了。昨天我们试了一下什么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们给换成了就是北京的这个平常的一个生活化的口音的方式，结果效果还不错。那我们今天不然试一试，让咱们回到那比较高冷范儿，大家咱们控制一下，比如像三生三世啊、琅琊榜啊，大家这些这个就是这小鲜肉们、俊男靓女们，他们这个台词的阐释方式还是这些词儿，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加入相应的自己的处理方式，包括你一些什么其他的比较认为洋气啊、新潮一些的腔调啊都可以，好不好？ 啊，可以，好的呀。 洋气的王哥 啊，角色要不要换一下？ 那可以啊，换一下吧。 来看看你来谁。 我来志新吧。 你来志新。 啊，我来志新吧。 那个斯坦你挑一下。 我想来那个父老。 父老啊， 嗯， 行，志新父老，那就剩下那小刘我继续来， 嗯， 小刘我继续来，那剩下这个是圆圆和这小张来， 那就我， 这个 是你刚才还是读的那个小张和那个圆圆是？ 那这和平还欠一个呢？ 这样咱俩换一下， 嗯， 就是咱都换一下，你读那个父老，我读那个和平，或者是 我读父老是吧？现在 来怎么样？ 可以啊， 咱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没关系， 啊、 因为咱们不要那个按照父老的那个说话腔调来了，我们按照咱们现在比较新的一些现在咱们看的什么三生三世这类的状态来一点，好吧？ 那我现在是谁啊？ 你可以啊，都随便，你再挑一个吧。 我是小 志新已经没有了 啊，志新没有了，那就是和平， 和平， 和平里边括号小这小张圆圆他俩是。 小张和圆圆是一个人，小张和圆圆是一个、 啊、和平， 那你来和平是吧？ 和平啊， 你来和平。那个自腾来父老， 嗯、 哎呦，那个那就剩下小张和圆圆和这个那谁了，小刘。那你辛苦了，你把小刘也当了吧。 父老和小刘是同一个人 哦， 小张和圆圆是同一个人。 那这样吧，还是吧 和平是一个人，志新是一个人。 那好吧，还是那个父老和那个小刘还是我一起来。 好， 然后那个自彤刚才是那个 和平，他现在是小张和圆圆。 行，好，你现在是小张和圆圆，你来和平。 我是和平 ，OK，、 哎、 我和平。 哎，咱们记住自己的角色，我还是来父老啊。三二一，咱们准备开始。 好嘞， 从这个王哥的志新，咱们开始啊，高冷范儿，走着三二一， 好。今天的油条个子可是不小啊， 衷心希望各位能喜欢。 这小张怎么最近说话酸不溜秋的， 打扮的也是越来越花里胡哨了，雪花膏也比过去抹的刺鼻多了。 大家的提醒很有必要，是不是对他最近一个时期的思想教育有些放松呢？ 爸比，也不能都怨你了，弄不好啊都是那些看台湾什么鬼新加坡电视剧看多了闹的， 也没准儿背不住是动了当演员的念头，就跟那编辑部故事里的小保姆似的。 我说你们都猜到哪儿去了，还是一帮成年人呢，连这都看不出来小张阿姨谈恋爱了。 虽然小张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那可是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哎，和平啊，我可要批评你了，你没有及时的发现苗头，等事故出了之后再去弥补，那就会造成损失。你看我们老干部在一起学习呢，经常议论一个题目，就是小保姆同自己的儿子搞到一起去了怎么办，麻烦得很。 哎，此话差矣，不是我啊，我向毛主席保证那不是我。 好好好，总而言之啊，不管是谁，这种事情出现在小张的身上总会牵扯精力，总会影响到他的本职工作嘛。 请等一下，咱们先把这个事情捋清楚吧，到底是谁，我可是不愿意背这个黑锅的。小张啊，你过来过来过来， 请问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可以了，就此打住，你不要跟我来这套。我跟你说，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你也不要想抵赖了。说吧，跟你谈恋爱的那个人是哪位呀？ 你们都晓得嘞？ 没错，你就剩下争取个好态度了，只许坦白交代，不许栽赃陷害。 他就是，要说起来也不是别人。 谁呀？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的油条越来越大了？ 当晚擦黑，街心公园下，路灯下一条长椅，保姆小张和炸油条的小刘并肩走来，前后相距两米。我说：“ 干啥子嘛？” 你看，月朦胧，鸟儿朦胧，咱是不是歇一下这疲惫的双腿？累死了。我说：“亲爱的，大姐，你贵姓啊？” 人家免贵姓张，我叫张凤姑。 凤姑， 天天买你的油条，还没问过师傅你贵姓嘞。 我姓刘，我叫刘建军。凤姑，凤姑，姑姑，我姑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我自从见到了你以后，我的这个生活，我的这个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要你的身影从那个胡同口它一闪现，我的心里就像那个油锅一样热血沸腾。我跟你说吧，咱们两个是同样的理想，同样的心，同时天涯沦落人，天下农友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的。我说了这半天你倒是吭声啊。 我是在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哎呀，我现在就想抓起你的双手，让你这就跟我走。 莫慌了，谁知道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 你怎么连我都不相信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想用此情换此生。 真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时候。 只有你和我，直到永远。 几天之后，全家人一起吃早餐。 哇哦，今儿这两根油条还没吃完呢。 这半斤一根儿，闹着玩呢。哎，小张同志，我们在这儿正夸你这位小刘呢，实诚好青年，咱部队教育出来的就是跟那帮奸商他就是不一样。照这样下去，买一根油条就够咱全家吃一整天的了。 小张这个时候突然扑到桌上失声痛哭。 哎哎哎，怎么了啦？有什么委屈你跟大姐讲啊，你干嘛哭啊？这是 是不是跟小刘闹别扭了呀？ 小刘 K 你了？ 他们家不同意这事儿吧？ 不是，都不是，是他的油桃片边上新添了一个卖馄饨的。 那有什么问题啊？甭说他卖什么馄饨，他就是卖饺子，咱们也不用怕他。大姐给你钱啊，你去买馄饨啊，快去啊，不要哭啊。 谁稀罕吃他的鬼馄饨？那个包馄饨的竟然是个老太婆。 哦，怪不得俺老太太呀，小刘他妈来了呀，还没过门你们就婆媳不和是不是啊？ 我原来以为也是他妈，也没往心里去，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那是他老婆。 啊，这小刘是结了婚的呀？他 听说他家小三儿都能下地十麦穗了。 嘿呦，这个混球表面忠厚朴实，原来是人面兽心，这不等于引诱欺骗了我的亲妹子一样吗？兜我火是吧？我跟你们说，我饶不了他。嫂子，这么着，我先去把这小子暴脆一顿，然后送官。 停卡。 我还没开始催呢。 我喷打不过你，在那块儿，换成我，换成我这块儿， 暴脆一顿。 剑指啊，这是左手领剑诀的这种。 然后送官。 送官啊！你看，我突然间到这种状态，我觉得好适应啊， 对吧？就开始这个胡搅蛮缠的时候。 啊不，这个这真的，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戏呢，在各个情境不一样的时候，真的对演员的要求会非常高 啊。是啊， 有些演员他这个不是说评价演技高低的问题，有些时候真的是适合不适合，很难很难的。 是的， 你比如以前大家经常也不是诟病啊，咱就提就是网上一些小评论。 你比如在老炮中啊，李易峰的演出，大家总觉得您六爷的儿子怎么这个话一点咱们这个北京味儿都没有呢？当时呢，这有一些这个大家的议论啊，其实也是对我们很多年轻演员呢，也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要求。好，再次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唯独我爱我家的这一个桥段，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啊，今晚有戏。那接下来呢，我们感谢还得感谢啊，天津玉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我们明天再见。 Against my lips, and now all this time is passing by. But I still can't seem to tell you why. It hurts me every time I see you. Realize how much I need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want you.I miss you when I can't sleep, or right after coffee, or right when I can't eat. I miss you in my front seat, still got sand in my sweaters from nights we don't remember. Do you miss me like I miss you? Fucked around and got attached to you. Friends can break your heart too, and I'm always tired but never of you. If I pulled a U on you, you wouldn't like that shit. I put this real out but you wouldn't bite that shit. I type a text but then I never mind that shit. I got these feelings but you never mind that shit. Oh, oh, keep it on the low. You're still in love with me but your friends don't know. If you wanted me, you would just say so. And if I were you, I would never let me go. I don't mean no harm, I just miss you on my arm. Wedding bells were just alarms, caution tape around my heart. You ever wonder what we could have been? You said you wouldn't and you fucking did. Lie to me, lie with me, get your fucking fix. Now all my drinks and all my feelings are all fucking mixed. Always missing people that I shouldn't be missing. Sometimes you gotta burn some bridges just to create some distance. I know that I control my thoughts and I should stop reminiscing. But I learned from my dad that it's good to have feelings when love and trust are gone. I guess this is moving on.